Thank you. 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请欣赏由克劳斯·巴德尔特作曲的电影《加勒比海盗》中的原声音乐。 on your feet.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